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建外大街出城方向、工体北路出城方向、广安门外大街出城方向以及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车多。高速方面，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辆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分享一下过去一年当中中歌榜的冠军所属专辑。拉拉徐佳莹去年岁末推出了第五张专辑《心理学》，光听名字就知道这张专辑是更加关注内心了。专辑当中第一首曝光的单曲是为演唱会所预热的《是日救星》，获得去年第五期以及第六期的冠军。徐佳莹这一次发片依然是主打情歌当中的线条美，不过呢格局更大了，从小我转向更有共鸣性的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唱到感情到此为止，妒忌到此为止，容忍到此为止，以此宽慰分手的朋友，学会放下。我们就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脱落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我们经得起几次诚实，与其被牵绊下去，反目成仇的善果若无其事。

上一个人，风会爱上， 怎会爱上？ 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 风一时流水转，悲欢冷暖早分散，一杯斟来酒话长，几番言语付笑谈。豪情柔情都是你，天地人间谁不知，对酒当歌别话长，举杯将说与友人。风云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江湖论英雄。 这是在新中国风有相同志向的师徒二人周华健戴荃合作的这首《江湖晚》，也是去年第21期冠军，这也是戴荃专辑的同名主打。稍后中国榜将会继续回顾去年中国榜上诞生的冠军专辑，我们稍后见。 水你难寻，人间一回几多情，聚散本来平常事，相逢别去别有心。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Yeah.

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你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向前跑，迎着狼烟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于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 是去年中歌榜第42期冠军歌，鹿晗《追梦赤子心》。而在他新专辑《二十七》当中，触发曾经连续3周蝉联冠军。

是来自梁静茹 C'est la vie， 收录在非常优质的崇拜专辑，并且通过这张专辑在2008年度中歌榜上，梁静茹获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以及最佳女歌手双料重量级大奖。在去年有一首歌特别火，叫做我们不一样。我们来看一看2009年第二期中歌榜最好成绩进榜新歌，属于张杰的我们都一样，首周进榜第13名，收录在明天过后专辑。在这一年，张杰也是第一次获得了中歌榜的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知道我的梦，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我想我们都一样，渴望梦想的光芒。这一路喜悦彷徨，不要轻易说失望。回到最初时光，当时的你多么坚强，那鼓励让我难忘。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 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给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 同样在2009年第二期中歌榜上榜，刚刚听到的是首周第15位薛之谦《我们的世界》，收录在他的第3张专辑《深深爱过你》。那个时候的薛之谦还是一个只会写歌唱歌纯粹的歌手。好，中歌榜璀璨年华，时间来到2010年，在第二期中歌榜上新歌进榜的黑马歌，属于张靓颖这一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我相信》。这一年张靓颖再度蝉联中歌榜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而这首《我相信》也获得了年度最佳专辑的殊荣。 定的，你都是谁人？给我最美的。 深情相爱，一人往事猜测我是不忍，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谨慎，我搞错眼神，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就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体贴成年人，爱哭却温顺，又是天真又是狠些，对你耍狠就是舍 也推出了概念自选集，他说将他写给女歌手的歌重新演绎，当中就有这首《只对你有感觉》。而这首歌的原唱是飞轮海和田馥甄，在2011年第二期中歌榜上隔年打榜的这首歌，在进榜首周获得第八名，成为当周的黑马歌。在2012年年初，杨幂签约到了少城时代，跨界发表个人首张专辑《亲密关系》，当中这首主打歌《刺猬的拥抱》在2012年第二期中歌榜上以第17名的成绩进榜。 快乐都倒塌了，甜蜜的毁坏了，我们的爱还剩多少活着，力气都用完了，争执该打烊了，眼睛有点渴，心里空空的，我等你在意的，你知道我要的，那究竟我们在

第九位迪玛希金鸡王冠 The Crown。 越不敢越不安，越深爱越悲观。 第八位张靓颖红蔷薇。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 第七位周笔畅风。 谁跟谁永远在风转，你陪我穿。 第六位刘惜君嗜睡症。 想你是风，梦中是气味。 第五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走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第四位易烊千玺关晓彤王佳吴牧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三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二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本周冠军曲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璀璨年华继续来关注过往十年当中同期榜单进榜最好成绩的黑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2013年第二期进榜首周排在第八位，来自张伟这首让世界为你转身。 我都会敞开心面对，勇敢也绝对。一个梦在风中继续飞，我不怕用直觉去追。爱在你周围，就让我继续走过疯狂岁月，超越每个极限，一秒不停歇，就让世界为你向前，梦存在的信念，让世界为你而改变。我爱此刻更坚决，勇气更加倍，我要唱出我的绝对到永远。直觉去追，爱在你周围，就让我继续走过疯狂岁月，超越每个极限，一秒不停歇，就让世界为你转身，我继续向前。更加悲，我要让 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 听爱的海洋，对他来说，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歌曲是《我的歌声里》，这首歌让曲婉婷成名，而之后的《Everything in the World》也是在当年的歌坛获得广泛的关注。2013年10月份，他发表了第二张专辑《Say the Words》，当中这首《爱的海洋》在2014年第二期中歌榜上以第19名的成绩进榜。时间来到2015年第二期中歌榜，我们听到的是以第12位成绩进榜，这是由陈绮贞作词作曲，蔡依林演唱，根据西蒙娜波伏娃的散文为灵感，第二性传达出了新女性的力量。 有伴的人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越过窗看着长街，欢乐却无声，像一张卡片，灯光像繁星灿烂整条街，思念的情绪是亮我的眼，我一个人不孤单，像一个人才孤单，有伴的人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我闭上你边唱歌，想象你看着被感动了，我被抱着 熟悉的暖心旋律，在两年前的冬天带来暖阳般的感受。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翻唱自哥哥妹妹组合的 See Forever， 作为他2015年的压轴情歌，也在2016年第二期中歌榜上榜，首周排在第19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同期榜单，2017年第二期中歌榜以第10名成绩进榜，徐佳莹的这首《是日救星》，这是拉拉2017年巡演的同名主题曲，在一年之后也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心理学》当中。于是呢，在相隔一年的两张榜单当中，都有他一张专辑当中的歌，分别是目前在榜的《言不由衷》和一年前上榜的《是日救星》。 浪费半年作品很暴躁，